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0集，江艳离在人群中挺直了瘦弱的腰板，扬声道：希望金子勋公子能向我云梦江氏的魏无羡道歉。倘若此刻说这话的不是江艳离，而是随便一个其他什么人，只怕金子勋早就一掌打去了。他脸色乌青，闭口不语。江艳离也静静地盯着他，绝不转移目光。金夫人道：阿离，你这么认真做什么？都是小事，可别生气呀。江艳离轻声道：夫人，阿羡是我弟弟，旁人辱他于我而言不是小事。金夫人看了金子勋一眼，冷哼道：子勋，听到了吗？子勋道：伯母。若要金子勋向魏无羡道歉，那是万万不能够的。金夫人又何尝不知金子勋的性格，但眼下局面已是不快，想到金子勋道歉之后回到金林台肯定又要大闹几场，越发心烦无比，恨不得按着金子勋的脖子让他赶紧道歉了事。恰在此时，两道剑光飞至，却是金光瑶与蓝曦臣来了。蓝忘机道：兄长。蓝曦臣奇道：忘机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金光瑶则道：诸位，这边是又有什么情况？他一来，两人心头憋屈的怒火都在顷刻之间找到了发泄对象。金光瑶甫一落地，金夫人便骂道：你还笑？出了这样大的事，你怎么还好意思笑？这就是你操办的围猎会？废物！金光瑶一贯都是这样的一张笑脸，谁知刚来便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忙收敛笑容，老老实实道：母亲，究竟怎么了？金夫人斜眼道：究竟怎么了？你不会自己看？你不是挺会察言观色的吗？金光瑶不语。金子勋道：整个百凤山猎场里三分之一的猎物都没了，这5000多人还猎什么东西啊？他趁机将对魏无羡道歉之事蒙混过去，还待再斥。蓝曦臣却道：脸方尊已经在着手布置扩大猎场范围了，请诸位稍安勿躁。则吴军发话，金子勋自知言语不妥，也不好再冲金光瑶发火，把弓箭往地上一摔，冷笑道：哼，这次的围猎简直就是一场闹剧，罢了，不参加也罢，我退出。金光瑶一怔：子勋，马上就快安排好了，最多再等半个时辰。姚宗主也道：金公子大可不必呀。金子勋道：围猎已毫无公平可言，还等什么等？恕不奉陪。说罢就要率领手下修士御剑离去。金光瑶连忙上前劝道：有的起哄要跟着金子勋一起走，有的还不甘心就此放弃，踌躇难定，顿时乱成一团。江艳离摇了摇头，对金夫人道： 金夫人，给您添麻烦了。 金夫人摆手道：你跟姨说什么添麻烦？你想骂子勋那傻小子尽管骂，我才不管他，还不解气我帮你打他。 啊，不用不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回观猎台吧，我叫子轩来送我们回去。金夫人一边说，一边一个劲儿地朝远处站了半天的金子轩使眼色。江艳离低声道： 不用了，我有话和阿羡说，他送我回去就好了。 金夫人眉梢吊起，打量几眼魏无羡，眼神略带警惕，似是微觉不快，说道： 你们两个年轻男女，没人看着怎么好老待一块儿啊？ 江艳离道：阿羡是我弟弟。 阿离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，你跟我说这又臭又硬的死小子又干了什么蠢事，我叫他给你好好赔罪。 真的不用金夫人，不要勉强他。 哪里勉强呢？不勉强的。 魏无羡颔首道：少赔了，金夫人。 魏无羡与江艳离一起微一欠身，转身欲离去，金夫人死命拖着江艳离的手不让他走。正拉拉扯扯间，忽然金子轩奔了出来，大声喊道：江姑娘。 魏无羡假装没听到，拉着江艳离道：师姐快走。 金子轩又喊道：不是的，江姑娘。 这下可无论如何也装不了没听到了，魏无羡只得和江艳离一起回头，连那边起哄的金子勋等人也被吸引了过来。所有人都在疑惑金子轩说不是的是什么意思。金子轩抢了几步，似乎想追上来，又停住了，远远站在原地，喘了几口气，额头青筋暴起。岸上他突然大吼道：不是的，江姑娘，不是我母亲，不是她的意思，不勉强，我一点都不勉强，是我自己想要你来的。 吼完这几句，金子轩一张白皙的脸霎时变成了几欲滴血的鲜红色，他踉踉跄跄后退几步，扶着一棵树才站稳，抬头一看愣住了，像是刚刚才发现这里还有很多人，才想起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什么话，呆滞了好长一阵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大叫一声，拔腿狂奔而去。半晌静默，金夫人大怒道：这个蠢货，你跑什么？ 他拽着江艳离道：阿离，待会儿咱们观猎台上再继续说话，我先去抓他回来。 说走就走，带着一批修士急急御剑而起，朝金子轩逃跑的方向边追边喊。 魏无羡也是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，被这么一闹，只觉哭笑不得，说道：他搞什么鬼？师姐，我们走吧。 江艳离怔了怔，点点头。魏无羡对蓝忘机挥挥手道：蓝湛，走了啊。 蓝忘机微一颔首，并不言语，默然凝视着魏无羡和江艳离的背影一同慢慢消失在林间。那边金光瑶也终于拦不住金子勋等人了，一群人七嘴八舌抱怨着御剑离去，原先乌压压聚集的人群瞬间便少了大半，剩下的没热闹看了之后也在逐渐散开。 金光瑶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苦笑道：这真是。 蓝曦臣拍拍他肩说道：今日之事非你之过。 金光瑶叹了口气，捏了捏眉心道：我恐怕一个时辰还办不妥。 蓝曦臣问道：为何？ 其实不光那位魏公子把三分之一的猎物都占了，大哥一个人也几乎把妖兽类的猎物横扫了大半。 闻言蓝曦臣笑道：不愧是大哥。 蓝忘机则是若有所思。金光瑶头痛的道：所以猎场的范围恐怕还得扩大。 蓝曦臣道：那我们现在便着手去办吧。 啊，不好意思二哥，你是来参加围猎的，还要劳烦你临时过来帮我。 哈，无妨。忘机，是我们先行一步还是你也来帮忙啊？ 蓝忘机默默召起了碧晨道：助力。 待他们御剑离去之后，树林之中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人还在谈天说地。不久之后，一人从林中大步踏出，见此情形微微一怔。 来人正是江城，他在百凤山中听人讨论空中出现了蓝忘机和金子轩的剑芒，似是这两人打起来了，担心江艳离也在金子轩身边前来查看，谁知错过了时机，人都散光了。 江城见这几人中唯有姚宗主还算是眼熟的，问道：姚宗主，方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 姚宗主看他一眼，意味深长的道：江宗主，贵宗的魏无羡实在是个人物啊。 江城皱了皱眉道：什么意思？ 我可不敢说什么意思，江宗主不必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江城沉下了脸， 心知不会是什么好话，心道待会儿非得找魏无羡好好算账不可，无心再和故弄玄虚之人虚与委蛇，转身便出了树林。走着走着，隐隐听到身后传来稀稀疏疏的讨论声，似是怕被他听见，压得极低极低。但他五感灵敏，仍是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。一名家主酸溜溜的道，这回莲花坞好出风头啊，几乎所有的凶尸和怨灵都被召到云梦僵尸的阵营里去了，肯定很多修士都会冲他家去了。姚宗主道，有什么办法呀，谁叫我们家没有魏无羡嘛，有魏无羡又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，我可不想家里有这么个人天天给我惹事儿。这魏无羡也太狂妄了，反正今后只要有他参加的夜猎我都不去了。一人冷笑道，哼，冲江家去不见得吧，说白了不就冲魏无羡去的吗，射日之争不也是全靠一个魏无羡云梦僵尸才声名大噪吗？江城整个人都阴沉沉的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和心上都投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两个月后，云梦岐山温室轰然倒塌之后，曾经最繁华的不夜仙都一朝烟消云散，沦为废都。数量庞大的修士们寻求新的活动地点，分流到各个新的城池，其中涌向兰陵、云梦、姑苏、清河四地的最多。长街之上人来人往，各家子弟门生佩剑而行，高谈阔论如今天下局势，端的是个个意气风发。忽然四周行人略略压低了声音，视线不约而同投向长街尽头，那边正缓步行来一名白衣墨额、父亲佩剑的年轻男子。这名男子面容极为俊雅，周身却似笼罩着霜雪之意，远远的还未走近，诸名修士便自觉噤声，对他行注目之礼。略有些名头的大着胆子上前施礼，韩光君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一丝不苟的还礼，并不多做停留。其他修士不敢太过叨扰于他，自觉退走。谁知正在此时，对面笑盈盈走来一个身穿彩衣的少女，与蓝忘机匆匆擦肩而过，忽然扔了一样东西在蓝忘机身上。蓝忘机迅捷无伦地接住了那样东西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一只雪白的花苞。花苞娇嫩清新，犹带露水。蓝忘机正凝然不语，又一个婀娜的身影迎面走来，扬手掷出一朵浅蓝色的小花，本冲他心口来的，偏生没砸准，砸中他肩头，又被蓝忘机粘住。目光一去，那女子嘻嘻一笑，故作娇羞的掩面遁逃。第三次则是一个头梳双环的稚龄少女蹦蹦跳跳地走来，双手抱着一束缀着零星红蕾的花枝，丢到她胸口，转身就跑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蓝忘机已经接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花朵花枝，面无表情地站在街头。街上识得韩光君的修士都想笑不敢笑，故作严肃，目光却一个劲儿地往这边瞟。不识得他的普通平民则已指指点点起来。蓝忘机正低头思索，忽然发间微重，他一举手，一朵开得正烂漫的粉色芍药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鬓边。高楼之上，一个笑吟吟的声音传来，蓝湛，韩光君，这么巧。蓝忘机抬头望去，只见亭台楼阁，纱幔飘飘，一个身形纤长的黑衣人倚在朱熹美人靠上，垂下一只手，手里还提着一只精致的黑桃酒壶，酒壶鲜红的穗子一半挽在他臂上，一半正在半空悠悠地晃荡。见了魏无羡那张脸，原本在围观的世家子弟们脸色都变得十分古怪。 众人素来皆知，魏无羡和韩光君关系不好，射日之争中几次并肩作战，同一战线都会时常争执，不知这一次又有何花样。当下连假装矜持也顾不得了，越发使劲地瞅着这两人。蓝忘机并未如他们猜想的那般冷冷拂袖而去，直到 是你。 是我，会做这种无聊事的当然是我。你怎么有空来云梦了？不急的话上来喝一杯吧。 魏无羡身旁上来几个少女，纷纷挤在美人靠上，朝下哄笑道， 是啊，公子上来喝一杯吧。 这几名少女正是方才以花朵致蓝忘机的那几个，这行为究竟是谁人所指使，不言而喻。蓝忘机低头转身就走，魏无羡见撩他不得，并不意外，啧了一声，滚向美人靠，仰头喝了一口壶中的酒。谁知片刻之后，一阵不轻不重，不缓不急的足音传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